列趣道上就是说菩萨固然要度众生，但是度众生之时呢，他就列趣这个度众生之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菩萨能够了达众生为心之故，那么众生呢就非众生了。那么既然了达为心的众生，所以众生就不灭地而灭，无这个众相，那么属于这个空，空就是无为，无为亦都不住，所以说明呢就叫会这个无为心就向涅槃路。那么涅槃就属于究竟归道家乡，那路呢就是指这个五十五位归家之路。那么文中的当道众生就要回事向他，那文中的涅槃道上就要回事向你，那文中的回无为心向涅槃路呢属于回因向果，所以说明呢就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而向。那救就是救众生的生死苦，护是扶持众生的善根不失，救护一切众生属于大慈悲，应于四魂世现中的度众生缘。那咁啊，度众生之时离众生相啊，咁啊属于大智慧，咁啊应于咧第二断烦恼，以共第三咧咁啊学法门呢两种大愿，就系了一切法固然空啊，同埋一切众生相咁啊亦都空。既然一切法一切众生相都本来空故啦，咁啊佢就不离。就而嚟，咁啊，佢就能够一切众生啦，离众生相回向。佢坏其所可坏，远离就诸离啊，就明不坏回向。咁啊，坏其可坏咧，嗱坏就系破坏啊，先有成，然后至有坏。咁啊，若是冇成啊，咁啊就边处有坏咧？那么生死就是无常，是生灭，不是真相，所以属于是可坏的。那望生死而说涅槃，那么涅槃的亦是属于无常，因为有生死所以说一个涅槃就名为无常，说明涅槃是对生死而说的，那么所以涅槃的亦都是无常，咁啊，亦都系可坏。咁啊，又上文话生死涅槃，皆即菩提，皆即狂怒，系颠倒花相。嗱，咁啊，生死涅槃，咁啊，既系狂怒，颠倒花相啦，咁啊，又何必要坏咧？就因为众生啊，咁啊，执实有生死，咁啊，二成就执实。有涅槃，咁啊，只得呢个生死之共涅槃咧，系有实法可得。所以现在菩萨了达涅槃，与共生死啊，都犹如空花水月，系本无所有。咁啊，由于生死涅槃都系本无所有之故啊，所以菩萨入生死度众生之时，就不染生死啊。因为生死是无所有本来空，咁啊菩萨入空你涅槃而到呢个二乘行者之时啊，咁啊亦都不见涅槃，亦都不住涅槃啊？点解咧？因为涅槃咁啊亦都犹如空花，系本无所有，所以菩萨啦了达生死涅槃都不离自性啊。咁啊，如是去了达咧，咁啊就不坏就而坏啦。我话坏其就可坏，咁啊远离就系诸离啦。咁啊有为就系生灭， 咁啊叫做了有为法啦，系生灭无常，因为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啊，系如露亦如电。咁啊，如是而了解咧，咁啊就不离而离啊，属于咧系离呢个俗世法。嗱，咁啊对于俗世就如说呢个出世嘅真谛。咁啊，若是冇呢个世俗谛，咁啊亦都冇呢个出世嘅真谛可得。所以出世嘅真谛系望于呢个俗世之有啊。而说的咁啊，就证明啊，唔单话呢个俗世有为法系虚妄啊，即使呢个出世嘅真谛无为法，咁啊亦是虚妄。咁啊了得呢个真谛是虚妄是空故啊，咁啊属于咧系远离涅槃啊，系远离呢个真谛。咁啊说明咧。菩萨了达啦，万法唯心之故，唔单为有为无为要离啊，连呢个能离之心咧，咁啊亦都要离啊，所以结明咧叫做不坏回向，就因为中道理体系不生不灭，咁啊既然中道理体不生灭啦，就名为叫做不坏啊。咁啊，现在回向于呢个不坏理，所以属于回事向理。佢话本国就三言，国系佛国啊，名就等一切佛回向。嗱，本国三言，我平常讲呢个本国咧，就属于啊呢个理体。咁啊，此国咧先至属于呢个自用。但是始终所谓本国暂言这个本国呢，就是若这个能证之事，就不是照平常讲呢属于这个理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文有一句，他说地如佛地，那么此一句地如佛地呢，方是是理体。所以始终本国暂言这个本国呢，就是属于这个能正之志。咁啊，暂言咧就系能正之志。咁啊，犹如明月澄澹，亦如日照晴空。所谓直如照，照如直啊。咁啊，直照不二，名为叫做本国系暂言，即系能正之志咧，系暂言之地。佢国系嘅佛国啊。菩萨训正佛功德，咁啊本国之主啊系齐于佛国，咁就名为咧叫做等啊一切佛回向，就是、一切佛因中以权实而至啊，咁啊相照真俗而不住真俗，咁啊菩萨亦如是啊，以权实而至相照真俗而不住真俗。所以结明叫做等一切佛回向啊，就属于回因向果。所谓精真的法明，地如佛地，就是一切处回向。嗱，咁啊，精真法明，精咧就系不杂，真咧就系不妄啊。嗱，咁啊，不杂叫做精，不妄叫做真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个本国之理啊，系纯而一清净。咁啊，法明咧就系、是、由上个本国之智，既然系同于佛，所以法明啊呢、这个精真本国个理体咧，咁啊亦都系同于佛。嗱，咁啊亦可以讲话精真就系能观之智啊。是纯一无妄，所以能够发挥啊呢、这个一切种子的大光明，咁啊叫做精真法明。嗱，地如就佛地啊，咁啊能证之智，既然是同德啊，咁啊所证之理啊，咁啊亦系同于佛啊，咁啊能证所证，皆同于佛。 所以節靈呢就是治一切照樣，為能證之治，廣大無際，無法不照。咁啊，所證之理呢亦係自窮華軒啊，咁啊亦係屬於咧回自向理。咁啊，世界嘅如來就互相接入，明無盡功德藏回向。嗱，咁啊，世界如來互相接入就話成相啦。咁啊，歌係佛歌，咁啊能證之從佛啦。嗱，咁啊，地如佛地，咁啊所證之實係你哋啊，咁啊亦如同佛所證嘅佛際你哋一樣。咁啊，所以此處嘅世界如來互相接入咧，就係通於如，咁啊亦都通於你。嗱，先若如上呢方面嚟講啦，所謂一無端現寶王剎，咁啊世界接入來。咁啊，若叫阿妥眉陳女轉大法輪啦，咁就如來接入世界；若叫阿一念普觀無量劫，咁就如來就接入世界啊；若叫阿一無普現十方界咧，咁就世界接入如來。嗱，咁啊，本經上虛空藏菩薩講，佢話真能見入微塵國土。廣作佛事啊，咁啊菩薩都尚且如此啊，何況成佛呢？咁啊，佢就如來係接入世界。嗱，咁啊由虛空藏菩薩講，咁啊心從虛空就不相佛外啊，咁啊屬於世界接入如來。只就若如上呢方面咧嚟個解釋嘅，嗱若就話若呢個理性呢方面嚟解釋。咁世界系属于所证之理啊，嗱咁啊如来于呢个能证之智，咁啊以呢个智照于呢个理性咧，咁啊属于如来就摄入世界。嗱若是话妙理而反映妙智啊，就属于世界摄入如来，咁啊理智交辉不可思议。互相影照，無掛無礙啊！所以結明咧，叫做無盡功德眾回向。嗱，咁啊，無盡咧就係若你或若智啊，即皆無盡。嗱，咁啊，功德就屬於妙用，啊若智若理啊，皆不可思議。咁啊，叫做無盡功德，但係不離我哋當面咧。就名為佢嘅藏，佢話依同佛地地中各國生精靜因嘅因發揮取涅盤道啊，名為隨順平等現根回向。嗱，咁啊依同佛地，咁啊上文咧歌提佛歌，咁啊屬於能證之智同依佛啦。嗱，咁啊，上文话地同佛地，咁啊，所证之理咧，亦系同于佛啦，所以佢哋于同佛地啊，即系呢上文所讲，无论能证之智，以同所证嘅实际理地，都同于佛，咁啊，佢哋于同佛地。咁啊，地中嘅各国生清净因啊，嗱，始终嘅地字咧，就具有上文嘅佛字。因為上文於同佛地啦嘛，有佛字，咁啊亦有地字，所以始終地中各國生清淨因咧，咁啊地字之中亦都具足咧有個佛字。嗱，咁啊地就係實際理地啊，佛咧就屬於呢個能證之智，咁啊理與共智就名為叫做各國嘅生清淨因。嗱，地如佛地，咁啊生呢个涅槃清净因啊。若要话国提佛国，就系、是、生无上菩提嘅清净因，咁就名为咧，就系地中各国生清净因。咪有清净因，就系、是、你以共智都皆清净啊，就无有瑕垢。 咁就唔單話遠離呢個凡夫嘅下垢啊，咁啊亦都咧遠離異性嘅下垢，咁就叫做清淨因。嗰個依因發揮或取劣盤道啊，依此個不生不滅實際理地清淨妙因，就能生呢個實際涅槃道果，即是依呢個此覺處清淨因啊，就能生無上清淨菩提果。此就約呢個二種清淨因啊，就是正菩提涅槃嘅二種清淨果，到結明咧，佢就隨順平等啊，緣根回向。嗱，咁我哋啲苦惱眾生都是背覺合塵啊，背呢個平等善根。咁啊，菩薩咧就是背塵覺，所以佢就隨順啊，平等善根。嗱，又平等咧就接明呢個妙理就是平等，所以平等就即係妙理啦。咁啊，呢個平等妙理係人人本具，知佛正知無有增加。咪众生迷之无有减少，咁啊菩萨又修不之功，咁啊以此啊呢个不增不减、无生无灭嘅平等理性相应，咁就名为佢嘅随顺啊，系平等善根。咁啊等修行有效啦，能够成就无成就啊，无上菩提大树王啊。开呢个智慧花结成嘅智慧果，咁啊佢就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咁啊真根基成，方众生就皆我本性嘅正缘嘅成就啊，不失众生，名随顺等观，一系众生回向，咁啊真根基成，真根即系平等善根。咁啊，亦即是咧，系理智相妙。嗱，咁啊，能生如来常乐妙乐，咁啊叫做真实嘅善根。咁啊，既成咧，就系指个真实嘅善根，既成就之后啦，咁啊，修行就有效啊，得不退转。咁啊，将来决定咧，就成菩提果。咁啊，叫做真根既成。个十方众生啊，就皆我本性，或十方众生与我同一妙性啊，咁啊众生系菩萨心内嘅众生啊，咁啊菩萨就系众生心内个菩萨，佛咧系菩萨心内之佛，咁啊菩萨咧系佛心内个菩萨，咁啊说明一切法不离自性啊，一切法即。而是自心，说明众生与我是同根啊，诸佛与我是同体，咁就叫做十方众生皆我本性。咁啊，正缘嘅成就啊，咪修行有合，烦恼断除，咁啊真如显现啦，而同云开月现，咁啊叫做成就。佢话不失嘅众生啊，咁系众生。都在菩萨的大慈悲照临之中，因为菩萨以这个四色坛利益众生，佛众生二种生死苦啊，与众生呢大菩提之乐，咁啊顺空法界有情，都是菩萨之所造啊，名为叫做不失众生，成就无缘大事，普救法界。所以結明呢，佢就隨順等觀，一切眾生回向。因為菩薩具足無緣大慈，咁啊一切眾生都皆在菩薩教化之內，咁啊佢就隨順等觀眾生啦。咁啊眾生雖然係無邊，但係佛性係無二啊。現在菩薩隨順佛性之故，咁啊即係隨順眾生性啦。咁啊佛性。虽然是无二，众生亦都无边，但是菩萨正到清净了法身，普现色身周遍法界，一一身能化无量众生啊！ 所以叫做隨順眾生。咁啊，等觀眾生咧，就説明眾生之相啊，係有緣緣貴賤，係有親疏彼此。但啊，菩薩咧係平等去化度啊，咁就叫做隨順。以及等觀咧係一切眾生回向，咁啊即一切法，離一切相，叫做為即以離，地無所住啊，明真如相。回向嗱，咁啊，即一切法，以共离一切相咧，咁啊，说明佛是门中，不不舍一法啊，但有利益，都无不轻重，咁啊，叫做即一切法啦。但系实际你哋不受尘，咁啊，叫做离一切相。嗱，有菩萨所供之法系无边啊。所教化之機亦無窮無盡啦，所學嘅法門啦，咁啊亦復係無量啊，所證嘅國土啦，亦都不可稱説。咁啊，説明菩薩無國土而不入，莊嚴一切國土，無法而不共啊，無眾生而不道，無法門而不學。咁啊，既然是庄严佛土，供养诸佛，化度众生，学无尽法门，咁啊佢就即系一切法。咁啊有菩萨了达佛是唯心之佛，咁啊佛相不离即而离啊。咁啊了众生系唯心之众生，咁啊众生相就不离即而离。咁啊了法门事实相啊。咁啊，法门之相亦不离而离啊！了国土系为一真佛界，咁啊，国土之相亦都不离而离，咁就名为叫做离一切相。嗱，咁啊，即一切法属于呢个道种字，亦即是啊权巧方便字啊。嗱，咁啊，离一切相，即是系波耶嘅功分。咁啊，现在菩萨。以此呢个权实二字啊，要真俗二谛理，就名为叫做即一切法系离一切执，不为即与离，就义无所住啊。咁啊，说明菩萨相照真俗之时，而相离真俗，即是系一切种智。要于呢个中道第一而第理，所以为即一切法，以共离一切法咧，都如虚无所住着啊，系以呢个一切种子咧，唯一照于呢个中道第一而第理，不落于真俗，亦都相照真俗，咁啊叫做结明啊，真相啊，咪真如。就是众生的佛性本来就无相啊，所谓一相平等，名为叫做真如相。如此个回向呢，亦属于回事向理啊。咪又即一切法，就是了三摩半假观啊。嗱，咁啊离一切相，就是了奢摩陀空观啊。咁啊为即以离，义无所住咧，就属于呢个了善罗中道观啊。咁啊，三观不离一心，所照系圆融三谛理啊，咁啊叫做真如相回向。佢话真不所缘，就十方无碍啊，明无惑解脱回向。嗱，真不所缘就系话真真实实正得啊呢个真如妙理。咁啊，真得所缘，呢个真真正正咧，系正得啊，所正呢个真如理，咁啊叫做真得所缘，十方就无碍啊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真正成就，咁啊正得呢个真如实际理地啦，咁啊到此观十方世界如及众生啊，都系同一真如，乃三世十方。亦都为一真如啊！所谓众生与世界一如都无二如，一真系无二真啊！为一真如 受见平等啦，何来妨碍呢？咁啊叫做十方无碍，咁啊结明咧，佢就命无惑解脱回向啦。就系话真如界内，咁啊绝生佛之假名，咁啊平等慧中啊，系无其他之形相。咁啊在呢个真如界里边，尚无生死涅槃之名啊，咁啊何有惑之语解呢？因为对惑，咁啊说一个解。解亦非因咯，嗱对解如是惑，咁啊惑亦都如幻啦，所以真如体中，真如界内啊，常无有解，何来就有惑啊？咁啊如是回向咧，令佢就无惑解脱回向，个正德就完成，化界量灭啊，明法界无量回向。咁啊，正得二成正，就系真如妙性啊！咁啊，因为修正有效，咁啊，真如妙性得以显现，广大周圆，具足广大功德，咁啊，叫做正得系完成。咁啊，现在呢一句经文正得二成咧，就系若呢个体性得咧，就系若呢个得。体性德用的两阶完成，咁啊叫做性德完成。一化阶两灭啊，嗱化阶咁啊即系真如嘅别名，咁化就即系真如啦。嗱两灭咧就系话真如同虚空，而无呢个虚空之相可得。真如之体同于化阶啊，亦无化阶之形相可得啊。咁啊，佢就法界呢、這个真如呢个数量都灭啦。咁我哋结明咧，佢就法界无量回向啊，即系回向法界究竟清净嘅寂灭地。咁啊，上文咧就解释呢个十回向啊，咁啊十种回向之中，咁啊在呢个圆教位里边啊，咁啊亦都系各有一番自断。所謂破一份無名，是正一份法身。那麼柯南是善男子，他逐字清淨四十一心，次成四種妙如家，即以佛國用為己心，他若出就未出，他猶如見火，欲言其目就名為念地，他猶如己心正佛所理，若依的非依而登高山，身入虚空，和下有微外啊，名为顶地，个心佛以同，善得中道，引自人非怀非出，名为引地，个数量消灭，迷觉中道，义无所目，名世世一地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明十回向个第二波。名为自业名家行，咁啊家行咧就有四个位置，即系暖顶忍以及咧系世世一，咁啊此就系佛答柯难所问啊，云何叫做四十四心咧？所以佛咧就系答复从最初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咁啊四十心啦。咁啊，再加始终呢一段经文所讲嘅暖顶忍第一嘅四加行啊，咁啊加十信十月十行十样，咁就名为叫做四十四心啦。嗱，咁啊加行嘅意思咧，就系话加功进行。嗱，咁啊若以究竟嚟讲咧，其实位位都要有加行。嗱，例如最初嘅干位地，若是冇加行啊，冇加功擦进，咁就不能入十进。十进位中冇加行，就不能入十住。若是话十住冇加行，就唔能够入十行啊。十行位中冇加行，就唔能够入十回向。十回向冇加行，就不能入十地啊。十地冇加行就不能入等觉，咁等觉冇加行就不能成就啊！ 究竟无上菩提进入妙觉果海，那就说明呢位位都要有加行才至可以进入。那么竟位位都要有加行才可以进入，那么何以始终呢？咁啊，偏偏在呢个十回向后心，等于话在十地菩萨之前，咁啊，介乎十回向十地啊两者之间嚟到安立呢个四加行个位置咧？点解？咁啊，就证明啊，十回向后心，咁啊，进入十地啊，咁啊，十地嘅功德咧系特别咁微妙。而定呢，咁咪一定呢要加工进行先至可以进入，所以就在十回向之后，咁咪十地之前，咁咪设出呢个四种加行。嗱，咁咪亦都可以讲呢，十地位中，咁咪地地都有一份智慧啦。咁咪有关仗住十地功德嗰種嘅無明煩惱啊，咁啊特別係堅固紅入紅口，若話冇呢個特別加行啊，就唔能夠破咗呢個障地無明啊，而進入呢個十地。所以在十回向之後咧，就要有呢個四種加行啊，要加倍用功，就好似一個人啊。你行於呢個平路，佢就冇乜嘢費力嘅，咁啊行平路啊嘛，就唔使咁費力啦。咁啊，如果佢登高山咧，咁啊就特別要費力啦。嗱，咁啊前個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之位啊，如同呢個人咧行平路，所以唔需要太費力。咁啊，若是話入到呢個十地菩薩位咧，就好似呢个人啊，登上入高山，所以必定咧要努力啊，先至可以上去。嗱，咁又如同好似江河行舟，唔使咁费力，唔使咁努力啊。如果入到大海咧，嗰啲波浪特别大啊，等于话要特别费力，先至可以前进。咁啊，现在。行者已经经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呢三十个位置，咁啊，现今地欲想进入呢个十地嘅大海，所以一定咧要加行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得入，可以破咗咧呢个障地嘅无明，所以到到十回向心之后，十地之前。先先呢就要立呢个四种嘅加行位，即系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。嗱，咁啊，呢个四加行属于呢个藏教位啊。现在此经呢就借呢个藏教嘅四加行位嚟到显呢个圆融嘅中道理。嗱，咁啊，藏教嘅四加行系在于圆位啊。尚且都未破见惑，但系始经于呢个四加行之前，已经咧有呢个住行向，呢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咧，已经咧系破无明，系正法身啦。咁啊，呢个境界咧就好高深嘅，所以始经咧系借前呢个三教位啊。而显示呢个圆融嘅道理，所谓智智男子，就系将来啊，所谓回向已经系圆满啦。呢一位嘅行者，嗰个智男子咧，就系十回向后心啊，咁啊再要进一步，咁啊进入十地噶。呢一位嘅智男子咧，佢话进至清净。四十一心啊，嗱进即系了尽啦，亦即系成就啊，亦即系圆满啊，亦即系咧满足，即系总结上文啊。咁啊，结上文嘅理论咧， 就是四十一针，就是节灵使的男子啊，从最初的三件事入肝胃地，由肝胃地进入十进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，已经是满足了四十一针啊，即是经历四十一个位置啦，即系十进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咁咪四十咧？咁咪由肝胃地开始啊！嗱，咁啊四十加肝胃地，咁啊叫做四十一，名为叫做四十一针。嗱，现在话进至四十一针咧，就系进咗。咁啊，呢个四十一个位置，嗰啲烦恼障碍，咁啊叫做进至。四十一针，嗱咁啊，既然咧系圆满咗、成就咗、满足咗，已经尽咗上来啊，所谓肝胃十进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啊，呢、这个四十一种心嘅烦恼，所以叫做清净咧。四十一针，因为为为复遍烦恼啊，咁啊为为正真如。为为破无明啊，咁啊为为正法身，所以为为咧都名为叫做清净啊。咁啊肝胃地就叫做贯行清净啊，十进位属于相处清净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合属于分正清净。咁啊合埋咧就叫做自善男子。咁啊此人咧已经咧系尽咗啊。即是盡了上了，那么这个四十一种的烦恼啊，所以得到清净，明白它的盡是清净，四十一心。那么次成的四种就妙言加行啊，那么上盡是四十一心呢，就属于呢总结上文。那么向下呢就正正色色咧，就起呢个后文啦。即系乜嘢系叫做啊？四种加行咧，嗰个次成就其次啊，即系次于呢个十回向后心。咁啊，就成就有四种咧，佢就妙缘嘅加行位。嗱，咁乜嘢叫做四种嘅妙缘加行位咧？咁啊，即系暖整引世第一啦。所谓妙缘者咧。三观一心，咁啊说为妙啊，咁啊一心三观就说为圆。嗱，若是实意照理，不可思议。所谓言语道断，就名为以呢个全智照事。所谓万有繁兴，妙用无极，就名为圆。若叫话照唔极就妙啦，若叫话极唔照咧就系圆啦。咁啊，现在以此嘅极。叫不二的指观，所谓定位圆明之心啊，去修持或四种加行位，咁就名为叫做妙圆加行。佢话即以实觉嚟用为己心，佢话若出就未出，佢话犹如转火嚟欲成皮木啊，就名为叫做暖地。咁啊，第一咧就系、解释。四加行第一位咧，叫做暖地啊！嗱，即妙觉用为己心，就即系以佛知佛见为自观心行。佢若出就未出，嗱咁啊，好似钻啊取火之时，咁啊你钻木啦，咁啊嗰啲火都似得系出，但系佢就未曾出啊！咁啊，在呢个佛法中嚟讲咧。就是一心三观照于这个一境三世啊，这个障地无明啊，障破地而未破，这个中道第一二帝啊，这个初地所证的中道第一二帝呢，是将正而未正，那么他们若出就未出，那么犹如钻火就是欲言其目啊，那钻就是譬如这个一心三观啊，木咧就系譬如呢个象地无名，嗱火咧就系譬初地个菩提啊。现在行者以呢个一心三观之处， 咁啊轉呢個無明目啊，咁啊欲出大智慧火，將呢個無明目咧係消滅，正到初四菩薩嘅中道第一二世。咁啊現在於呢個無間道中嘅智慧火，因為將出而未出啊，若要話再加工進行咧，咁啊一定就要出呢個智慧火啦。嗱，咁佢由呢個將出而未出，咁啊有啲亂氣啊，所以名為叫做亂地。個猶豫己心，佢嘅成佛嘅所理。嗱，咁啊猶豫己心咧，就話猶豫呢個一心三觀之心。成佛啊，因中所修之行，就是行者以呢个此国个观智啊，成佛呢个妙国之行，咁佢哋又以己心成佛所理。咁啊，若依就非依啊，嗱依就系依靠，非依咧即系无依靠啊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呢个功行多，呢个初地无未断，名为佢哋有所依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功行深，障地无明，心服不起，名为佢就无所依啊。咁啊，现在障地无明，障断而未断之间，咁啊，叫做若依就非依。咁啊，如登高山，深入虚空，就下有微外，咁啊，只有立气圆啊，深入虚空就系无所依，但下有微外咧。就屬於有所依啦。嗱，咁啊，山就譬如無明啊，虛空就譬如中道，你嘅身咧就譬如一心三觀。咁啊，現在行者一心三觀破無明，入中道理，而人登高山，身入虛空，咁啊屬於無所依啦。嗱，因為呢個障地無明未曾斷啊。咁啊，即是咧下有微外，屬於有所依啦。咁啊，如是境界咧就明慧，即就頂地啊，以人咁啊登到呢個山頂，能夠洞觀四方，但係可見而不可取啊。咁就譬如將近要證呢個中道之人，咁佢見理就見得好清楚啦。但可見呢而不可逼啊，所以結名呢名為叫做頂地。咁四家行為中，咁暖地頂地已經呢係解釋完啦，至於為隱地同埋細地一地呢就明日再講。